一个人，听一首歌，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是我梦里陌生熟悉与众不同，你是我梦里幻想现实不灭星空，眼睛彩色是你

想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

说天好好日融融，弯月的长风，我对你最对心，就像这三朵，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朵，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三朵。 起点。 视而是时候 什么？

just don't be in. Without a tear that parted ways, and I would never since then let it happen. Rhythms all to pop. Let it happen. Rhythm till the dawn. When we're happy, rhythms all to pop. When we're happy, rhythm till the dawn. We're all happy, rhythms all to pop. We're all happy, rhythm till the dawn. Yeah. 谁的头顶上 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是我还不分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When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神话住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Yeah.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